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说起皇上家的孩子，估计您这第一反应就一个字儿：多。皇上那么多老婆呢，为的就是传宗接代，十个八个那算少的，二三十个那算正常。古代都是重男轻女啊，这种思想尤其在皇宫里那就更严重了。但凡哪个妃子临产了，哪边把孩子往出这么一抱，头一个问题就是，哎，是公主还是阿哥呀？大伙这么费劲的想要个男孩，无非就是为了日后能够母以子贵。不过这历朝历代的皇帝里头，也不是个个都重男轻女。您比如唐玄宗就是一个例外。唐玄宗的孩子也不少，要把他的孩子全凑在一块，那数量得50-60人，够一个班的。不过您别看他孩子这么多，儿子也不少，可这最得宠的却是一位公主。她是皇上的掌上明珠，从小就与众不同，她是皇上的骄傲杰作，和老爸志同道合，在众人眼里她就是完美的化身。可却到了婚嫁年龄，找不到自己的爱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另类唐朝公主上集。在众多的孩子里头，唐玄宗最喜欢的就是万春公主了。咱们都知道，跟唐玄宗关系比较近的几位夫人，一位是杨贵妃，一位是武惠妃，再有一个咱也说过，就是梅妃。都说是爱屋及乌啊，母亲得宠了，那生的孩子甭问，肯定也得跟着受宠啊。不过这万春公主的亲妈可不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位，而是一位在唐玄宗后宫里头默默无闻的杜美人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这杜美人平时也不得宠啊，没准她能生下这万春公主纯属就是意外呢，怎么可能老妈不受待见，这闺女反倒成了红人呢？究其原因，那还得说是靠这万春公主自己的本事。万春公主打一出生就特别招人喜欢，首先一个，这姑娘长得漂亮，小翘鼻子，薄嘴唇，滴溜圆的大眼睛，能占半个脸，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。和唐玄宗的其他孩子比起来，这万春公主虽说不是金发碧眼，可是怎么看怎么有点混血的意思。唐玄宗经常抱着这闺女啊开玩笑，说她是藩邦进贡来的小洋妞。您说长安城那会儿也算是国际大都市了，过来做买卖的老外，邻邦友国的外交官全都往这儿跑。亏了当时这唐玄宗没往歪处想，否则这万春公主啊，别说得宠了，能活过百天就算不错了。当然了，这算是玩笑话，咱接着往下说。这万春公主能这么得宠，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得说是这姑娘的性格了。 皇上家的闺女，一般打小就被调教的端庄稳重，说话声不能大了，走道速度不能快了，活泼好动了也不行。总而言之啊，就得练就一身慢条斯理的功夫，得有窈窕淑女的风范，这才配得上皇家的身份。可这规矩到了万春公主这儿全变味儿了。这小丫头打小就活蹦乱跳的，一会儿这儿玩会儿，一会儿到那儿看看，反正啊没老实过。不过闹归闹，万春公主的模仿能力倒还挺强的，看到宫女儿跳舞呢，她就偷着摸的跟着比划比划，看见别人唱歌呢，她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，反正啊就在边上跟着瞎哼哼。万春公主的活泼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有失体统，姑娘家家怎么能这样呢？更何况您这身份是公主，那就更应该从小调教了。不过其他人虽然这么看，可是他老爸唐玄宗却不这么认为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想啊，早先咱们也介绍过唐玄宗，他这个人就好搞个文艺，唱歌跳舞都是他的兴趣爱好。这回有了这么一个闺女，才刚多大呀，就跟他一样有这爱好，那他瞧着能不高兴吗？简直就是自己的一个翻版呢。他那点优良基因全都体现在他闺女身上了。既然万春公主打小就喜欢这些，凭什么非得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呢？别说调教了，这得重点培养才对呀。在唐玄宗的眼里，万春公主就是一个宝贝疙瘩。您想想，这皇上都这么宠着，那其他人就是再有意见能说什么呀？再有，这姑娘打小还特别会来事儿。唐玄宗因为处理国家大事，难免有个心情郁闷的时候。其他孩子，人家都老老实实的在后宫待着，可唯独这万春公主不一样，老是有事没事的往唐玄宗跟前跑。一看老爹不高兴了，这贴心话马上就来了，再把自己今天学的舞蹈表演一遍。您说瞧着这么一个可爱懂事的闺女，唐玄宗就是再烦也得乐呀。所以相比之下，别看唐玄宗有那么多孩子，唯独这个万春公主是他最心爱的。随着一天天的长大，万春公主也到了上学的年龄。您还别说，这万春公主啊，不光长得有点像混血儿，就连性格都有点像老外，对什么事儿都特别好奇，成天到晚的问为什么。您说在他身边的那些下人，别说读书了，能把自己名字写全了就不错了，遇到这么一位天天十万个为什么，还不得把他们问傻了呀。结果唐玄宗一看呢，得了，您这小祖宗啊，既然这么想学，我就安排一个最好的老师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问出多少个为什么。这样的待遇恐怕对于皇上家的女孩子来讲算是特例了，一般能够接受教育的都是那些太子跟阿哥，公主充其量就是学个皮毛而已。这回万春一听老爸要给自己请个老师来，高兴的直接跑到唐玄宗面前撒娇耍赖去了。唐玄宗真是拿这闺女没辙，只能是一边乐一边听。自从有了老师，万春每天最高兴的就是到点上课去，一到课堂上，这小丫头那认真劲儿，就连老师都觉得奇怪，这孩子怎么有那么大精神头啊？学得快不说吧，还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。万春感兴趣的可不光是书本上的知识，上到天文，下到地理，只要他觉得奇怪的，他全问。就这样，万春公主学习东西的速度总是比别的孩子快，才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做一首好诗了。在宫里头，除了万春公主这个头衔以外，还有一个女才子的美名。唐玄宗看着万春是打心眼里喜欢， 不光是因为他这闺女是个女才子，更重要的是在艺术方面完全遗传了他这个老爸的长处。他是皇上的掌上明珠，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是皇上的骄傲杰作，和老爸志同道合，在众人眼里他就是完美的化身，可却到了婚嫁年龄找不到自己的爱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另类唐朝公主上集。咱们刚才就说了，万春公主打小就喜欢唱歌跳舞，只要身边有人表演，她肯定站在一边模仿。现在一天天长大了，和学习诗词作画来讲，万春公主好像更喜欢音乐舞蹈。老爹一看闺女这方面这么有潜力，怎么可能放过呢？于是特意请来当时最出名的音乐舞蹈老师，教他吹拉弹唱，学习舞蹈。唐玄宗可是一个对艺术抓狂的主，为了能够在艺术方面得到更高的造诣，还在宫里设置了左右教坊和立正书院。这左右教坊是专门学习和演奏乐器歌舞的，立正书院则是他专门邀请大文学家作诗会友的。您说万春公主打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甭管是哪方面，她能差得了吗？皇上家出了这么一位扎眼的公主，全国上下没人不知道。按理说古时候的女孩那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天天家里头一呆，没事儿绣绣花写写字，讲究的是淑德含蓄。可唐玄宗不在乎这么多，闺女既然这么出色，干嘛藏在家里不让出来呀？更何况万春喜欢热闹，所以只要是唐玄宗出席重大宴会，万春公主肯定是陪伴左右。要是赶上唐玄宗心里高兴，还主动邀请那些文人雅士和自己的闺女切磋切磋，估计当时唐玄宗心里肯定偷着乐呀。谁说女子不如男呢？你们看看我闺女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有才华，论学识，论歌舞，你们谁都不是个。您还别说，唐玄宗这通自信还真不是吹的。那个年月，才女本身就是大家追捧的对象。如果您除了才华以外，再有一副让人看了流口水的长相，那就更吃香了。如果这两样您都占全了，还额外能唱能跳，那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了。当时全国上下的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全都欣赏万春公主，一提起梦中情人这个词儿，脑子里立马浮现的就是万春公主啊。眼看着万春公主到了婚嫁年龄了，所有人都觉得这么一个姑娘要是打算嫁人，还不得挑花了眼呢。可是这结果还真出乎唐玄宗和万春公主的意料之外。别说唐玄宗了，只要是知道万春公主的人，谁都觉得像她这样的姑娘还能愁嫁吗？不过这结果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。虽说喜欢的人多，可是敢于上门提亲的一个没有。您听好了，不是少，是压根就没有。估计您这会儿啊也跟我一样不明白呀。论姿色，这万春公主可不比杨贵妃差，论学识，论舞蹈，那也都是样样精通，就连专门研究这些的文人雅士都得竖起大拇哥。那他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呀？其实这个问题呀，就出在万春公主自己身上。她太完美了，完美的让人只想欣赏，不敢带回家当个活人。再者说了，她还是当朝皇上的掌上明珠，这样的女孩要是想嫁人， 那得多出色的人选才敢说自己有这资格呀。其实皇上嫁闺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一般来讲，皇上的重点考虑对象无非就是宠臣的子女，要不然就是外国使节，反正这家世背景肯定不能差喽，门当户对嘛。可这回到了唐玄宗这点儿，嫁闺女就成了老大难了。他这个闺女自己喜欢都先放在一边，主要是他太出色了，总不能光看家庭背景给他物色一草包啊。打小这万春公主就是他的骄傲，甭管干什么，他这个当父亲的脸上都能增光。别到这个时候找个哪儿都不如自己闺女的，他这心里头也不落忍呢。唐玄宗这点心思底下人全都明白，起初不是没人想提亲，可这娶的人特殊啊，所以在推荐之前都跟考功名似的，这些老爹们自己先出个试卷，里边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，什么天文地理啊，音乐舞蹈啊，反正万春公主拿手的全都考一遍，老爹先看看能达到一定水平了，跟这公主差不多的再往上推荐。可结果也不知道是这万春公主太出色了，还是这些公子太废物了，考试的结果就连这些老爹们都觉得差得太远了。您说那谁还敢张嘴提这门亲事啊？姑娘好虽好，可是我们配不上啊。就这样，万春公主的婚事儿算是搁下来了，既然没有合适的也就不勉强了。唐玄宗就不信了，这么出色的姑娘嫁不出去，于是一边安慰自己的女儿，一边继续过着他们幸福的生活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天宝四年的秋天，唐玄宗的家里突然热闹了，那个让唐玄宗魂牵梦绕的美人杨玉环让他娶进了家门。杨玉环咱都不陌生啊，漂亮丰满，在音乐舞蹈方面那更是擅长，其实除了学问方面他稍微逊色一点以外，其他的还真跟这位万春公主有的一拼。所以说论起辈分，万春公主得叫杨贵妃一声后妈，可是要论岁数，这俩人可就差不了几个月了。电影里边那句无敌最寂寞，可是早先万春公主的心声啊，除了老爸以外就没人能和她有共同话题，即便有那等级差的也不是一般二般的远呢。所以在万春公主看来，那种无话不谈志同道合的闺蜜她打小就没有，这回有了杨玉环的出现可让万春公主高兴了，他是没事儿就往杨玉环那儿跑，因为两个人岁数差不多，所以也没那么多繁复的礼节，两个人见面之后就是一通的狂聊啊，尤其是说到关于音乐和舞蹈方面的话题，经常是聊的连时间都忘了。唐玄宗只能是坐在一边干着急，这一头是自己最心疼的闺女，一边呢是自己最宠爱的妃子，他也没辙呀。唐玄宗、杨贵妃再加上万春公主，可算是这皇宫里头志同道合的三人组合了。白天的时候，万春公主和杨贵妃经常是一块弹奏乐器，要不然就是两个人一起琢磨着舞蹈。在那个幽静的后宫里，经常能够听到这对美人的朗朗笑声。唐玄宗虽然也喜欢，可架不住工作忙，只能是下班以后再过来参加小组活动了。三个人是一边聊一边唱一边跳，那日子过得简直赛过神仙。据说那首流传后世的《霓裳羽衣曲》和《霓裳羽衣舞》就是根据唐玄宗的构思，由杨贵妃和万春公主两个人揣摩编排而成的。这样的日子虽然看上去大伙都挺高兴的，可这杨贵妃的心里头却有一件事儿一直让她放心不下。别看和万春公主在辈分上差着，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形同姐妹。杨贵妃有了唐玄宗的宠爱，她知道这姑娘大了肯定有自己的心事，

重复的活着，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。 慢慢被你想占